要迷信啊。佛法的本意是破迷开悟，不是叫我们去迷信的。所以佛法刚刚传到中国来的时候，他所做的工作是教育工作，教学的工作啊。我们从历史的渊源上去看，佛教教学的机构称之为寺。今天这个寺庙连在一起，寺就是庙，庙就是寺，这是真糟透了。庙是宗教啊，啊，是个鬼神打交道的场合，那叫庙啊。寺本来是政府办公的机关呐，啊。那诸位要读历史，你就明白了。啊，佛教是从汉朝时候传到中国来，汉朝的制度，帝王直属办公办事的这个机关就叫做寺，啊，直属于皇帝的。啊，我们中国确实自古以来，差不多就是兵权与相权呢，都分得很清楚的。啊，首相底下办事的机关，好像现在行政院底下，这现在叫部，啊，所以从前有六部啊，啊，部的长官，我们现在叫部长，从前叫尚书，啊，直属于皇帝办事的机关叫司，司的长官叫卿。那个时候有九司，啊，所以九卿呐。最初，朱法兰、摩腾这两位尊者，我们中国皇帝派了特使把他们请到中国来，就是由鸿胪寺接待，来招待他们。鸿胪寺相当于现在什么机关呢？外交部。啊，在过去办外交，这个外交的权是归皇帝的。啊，宰相底下没有外交部。啊，办外交是归皇帝。啊，所以鸿胪寺、鸿胪卿就是外交部长，鸿胪寺就相当于现在外交部，由鸿胪寺来招待。啊，以后我们这个皇帝高兴了。不放他走了，让他永久住在我们中国来教学，那这个外交部不能专门招待他们了，啊，那怎么办呢？另外再建一个寺。于是皇帝底下的九个寺就变成十个寺，啊，那么这个寺的名字叫什么呢？叫白马寺。我们中国人厚道啊，白马驮了金像来啊，也不能忘掉他的，所以这个寺呢就起个名字叫白马寺。那于是乎啊，摩腾、诸法兰尊者就常住中国，这是佛教的起源啊。白马寺办些什么事情呢？第一桩大事是翻译经典，就像我们现在的国立殡仪馆一样，翻译经典，讲解佛学，指导修行，做这个工作啊，纯粹是教学的工作。啊，从此以后，啊，这个国家就大量的译经，啊，所以它是学术，它不是庙啊。与这些鬼神呢，一丝毫的关系都没有。啊，很不幸的，现在的佛教可以说是完全变质了。 那佛教怎么能不衰呢？看到今天好像佛教挺深的，实际上佛教衰到了基础。为什么变质？啊，他今天怎么样深，他变成宗教了。啊，已经不是学术了。在从前，佛教是学术。啊，应当说是佛陀教育，这个是对的。啊，或者讲佛陀的教学。也可以讲的决定不是宗教，啊，那么今天说，哎，你信什么教？我信佛教，所以无意当中自己就承认了佛教是宗教。啊，这个就是讲的说，这学佛一开头啊就错了啊，这一错就错到底了。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啊，这个错误观念之下，这佛教怎么能不行？啊，今天就是连我们政府也疏忽了，把四根庙联合在一起称，如果佛教徒要是觉悟的话，应该提出来抗议啊。为什么呢？是不是庙啊，性质完全不相同啊。啊，今天寺庙混合在一起，哪个提出抗议？谁来辨别这个事情？我们读到这些经文很感慨，你看看当年这个佛教是什么样子。佛陀在世的时候每一天是二十讲经，这个二十拿我们现在来讲的话的时候就是八个小时。印度这个时它计算这个时间单位，它是昼夜是六十，昼三十，夜三十，啊，它是一昼夜是分为六十，啊，而我们中国在过去呢是分为十二个时，子丑寅卯十二时，所以印度时比我们中国时大一倍。我们现在用的时是用的西洋的时，啊，所以我们称为小时。小时从哪来的？比我们中国时为小。啊，但是印度时呢比我们中国大，啊，所以它的二十就是现在的八小时。那这个学校差不多啊，一天八小时的讲经啊。除这个之外啊，同学与同学之间还有互相讨论，啊，特别是印度人呢这个辩论的风气很深，所以我们三藏经典里有许多论藏，那个论藏什么？论藏都是些辩论的记录啊。那所以经多半是佛说的，论呢多半是菩萨说的，就是，当时这些佛弟子啊，他们赞扬佛经典当中的意趣。互相给他辩论，愈辩愈明白，啊，使我们初学的人越容易理解，啊，等于说是小组讨论会的记录啊，啊，纯粹是学术机构，啊，我们学佛的人首先要认识认清这一点。啊，宗教你信也好不信也好没有什么大关系的，教育一定要有。啊，我们说一个人要是没有受过教育，啊，那么大家听到的时候你这个人 好像是一种很可耻的话。啊，接受高等教育啊是非常荣耀的事情。啊，宗教我们信不信是在讲没有关系。啊，那些鬼神我们愿意跟他往来就往来，不愿意往来就不往来。在我们整个生活当中，因为它不是必要的，可是教育这是必要的。啊，特别是佛陀的教育。啊，这个是真正的智慧。是真实究竟彻底明达事出世间一切事理的真实相，所以它是智慧的教育啊，智慧的教学啊。我们可以说小乘佛法里面还带着有少许宗教的色彩，大乘佛法里面绝对没有啊，特别是一乘法里面啊，一丝毫宗教色彩做不来啊。这个就是在佛法教学过程当中，越是高级越纯啊，所以诸位要是把这个佛法根本意思要是认识清楚了，那么我们读到这个经典与那些宗教经典不相同，这是佛陀的教科书啊，你就可以把它看作教科书啊，不像一般宗教的经典啊。啊，所以佛法是允许你讨论的啊，允许你提出问题来辨别的，而不像其他的这个宗教里面某个问题不能解决了，神这样说，神说的就不能反对了。啊，佛法不是如此，佛所说的你也可以提出问题来辩论啊，所以佛法的教学它是民主的，它不专制的啊，而且鼓励辩论，鼓励提问题啊，当年印度这种风气非常之盛啊，我们玄奘大师就曾经这个开过一次著名的辩论大会那么这一段文字我们在前面一段看到眼啊，色身眼见眼身色相有这么个句子，慈悲说呢，身来耳边，耳往深处。啊，到底是身入了我们耳朵里面来了，还是我们的这个耳识啊，跑到那个声音的所在那里去了呢？啊，那么这是佛讲这一段意思的时候，先给我们列个前提。于云何？此等为是，身来耳边，是耳往深处。啊，这个耳是说的耳识。啊，身是讲的身尘。啊，那么这个现象呢？有现象，确实是有。啊，我们也一天到晚来闻声的，在讲堂里，我在这里说，你们在这听。你们有没有想到了，是你的那个耳识到我这个音声这来的，还是我这个音声跑到你的耳朵进去了？ 啊，所以你仔细一研究的是处处都是问题啊。啊，把这些问题都搞清楚了，你智慧才开啊。啊，如果是一天到晚懵懵懂懂，我什么问题也没有，你呀就永远开不了智慧了。啊，你看佛门常说，小疑则小悟，大疑则大悟。你不疑，不疑就不悟了。啊，宗教不许你疑啊怀疑啊，佛法是希望你怀疑。啊，你不疑，就不能追根究底啊，你这个事情就搞清楚啊，事实的真相你就不能够冲他啊。所以这个讲经我再给诸位说，如果佛陀当年讲经像我们这个讲法，你们想一想，释迦牟尼佛49年能讲几部经？我们今天所翻译的经典，释迦牟尼佛当年那些经典大概1/10都不到。我们现在在这里讲什么？是注解，注解里头再注解啊。佛当年讲经就是经文呢，你现在照着这个经文念就是佛当年所讲。啊，一天讲8个小时啊，真有那么多人来记录啊，记录成这样丰富的这个著作啊。我们讲的古今中外哪个人的著作有释迦牟尼佛的多呢？所以我们今天讲的这是注解之注解 啊，这个讲法对大家有没有好处呢？给诸位说，只能够说对初学有一点方便。实际上我们这个要讲教学上来讲呢，这是错误的。所以今天讲经呢，那真是过去李老师所讲的，只是宣传而已，不是教学。教学不是这个讲法啊，教学是讲纲领，来讨论问题啊。每一章每一节里面，我们提出问题来辩论，这是教学啊，不是一句一句给你讲解啊，不是一个字一个字讲解。那要费多少时间啊。所以教学是老师教学生学 啊，教给他方法，教给他原则，叫他去学，老师在旁边看到啊。那么你们诸位要做学记，你也会了解啊。学记里面所讲的教学啊，老师很轻松啊，学生很苦啊。啊，比如说你要是学了研究啊，那么我们指定在这一个星期这一个半小时这一堂课当中啊，我们研究的科目啊，是12处，12处里面一共有6节这个经文啊。那么这一个半小时，我们这个进度啊，就是这个空啊。经文你自己去念，再指给你啊，这个提供你几种注解，你去研究啊。 堂里面，学生先要把这一课这个课的这个经文大意要说出来，宗旨要说出来，然后再提出问题来研究讨论。老师做什么事情呢？老师充其量到最后给学生们做一个结论，做一个讲品，这堂课就结束了。那么学习的人至少在这一个科目这一节经文他要用一个礼拜的时间，他去预备，他去找参考资料。这样的学习才能够收到真实的利益。这个听讲老师不负责任，这叫讲学，讲学老师辛苦，学生呢很安逸，坐在那里不动啊，爱听就听，不爱听也可以打到瞌睡，也可以打到妄想，学生很舒服啊。教学的时候老师很轻松很舒服，老师也可以在底下打到瞌睡，学生苦了啊，学生苦啊。如果学生学习的完全路子都很正确，没有错，老师在点点头可以了就行了，他这一堂课就说三个字可以了，行。要是哪个地方还不行的，老师们指导指导，讲几句话批评批评，叫你们改正过来就行。教学轻松吧，那么这个你看佛在世界提出问题，所以像这些地方我们得常常想一想，如果是我们要是做这个老师啊，做这个佛这个地位，我们来教学生，我们会不会想到这个问题啊？我们要是给人家讲这个六，讲这个十二处啊，讲到耳身处，我们会想不想能不能想得出提出这么一个题目来来研究来讨论，这叫看智慧啊。所以你在楞严经里面处处去看，他提出这个问题确确实实不是普通人能想象到啊。佛提出来问题，波南所提出来问题都非常的巧妙啊。你比较前面讲这个七处真心心在哪个地方，波南能想到七个地方，我们有没有办法想到七个地方呢？那我们认为心在哪里？心在这里，我们想不到七个地方啊，他能想到七个地方不简单呐！我们今天看起经起来好像很容易，你仔细想想，人家提出这个问题不简单啊，而佛解答的这个更妙啊，所以从这个一问一答，自己要回到自己心里面。如果当时我是佛或者我是阿难，我们怎么应付我们是怎么一个状况再看看别人，就是不能不佩服那么这一段意思里面与前面一节格局是相同的，所以前面一节你要是明白了，这一节看起来就很轻松了经文一念呢，意思就相同二十对着这个中古的音声，假如我们的耳识果然是跑到中古这个这两种声音呢，它这个佛举的比这个例子都很巧妙 啊， 一个是敲钟，一个是击鼓。如果是同时又有钟又有鼓，我们这个二时如果说跑到中间那个地方去，哎，钟声听到了，鼓那个地方没有二时啊，敲鼓不应该听到啊。如果二时说跑到敲鼓那个地方去了，那敲钟你不应该听到啊。或者你又起了个，我有两个耳朵嘛，一个跑到钟那里去，一个跑到鼓那里去，啊，我两面都听到了。那么也可以试验，你把耳朵塞一个，用一个耳朵来听，那钟鼓都听到，你这一个耳朵你到底跑到哪里去？这就说明了什么呢？你二十闻声称呢，决定不是耳跑到身那里去啊。那么这个前提不能成立，再看第二啊，是不是身跑到我们耳里面来了呢？啊，身如果跑到我们这耳里面来了，也有过失。啊，声如果到我们这个耳来了，跟我们同时站在一起的人，入了我这个耳，就不应该入他的耳。为什么别人也能闻到音声？今天这个学术啊，可以说是比以往要进步得多。啊，我们可以从物理上啊来探讨。啊，但是佛法在此地，它不是给你讲物理，它是给你讲心理。啊，他是叫你绝望，啊，唯有绝望之后才能够证真。所以，生成生灭，动静皆空啊，生成。不到耳根，耳根也不往深处。啊，换一句话说，彼此没有往来。这个是事实的真相啊。了解真实相呢，你才晓得心境极灭了不可知啊。啊，了不可得。啊，可是我们现在毕竟是闻声，而且是同时啊具闻。啊，就是十方齐击鼓啊，我们在一个处所啊，全都能够听得到。那么能闻与所闻，这究竟是一回什么事情呢？既然没有出处，彼此不想到，所以佛在经典里面给我们讲，当初沾染啊，心境与情。而我们今天呢，在这个彼此不相道的这个处所啊，是起了妄想，麻烦在这个地方啊。换一句话说，都不是真实啊。为什么呢？我们要以唯识的学来说呢，大家就更容易了解这个经济。我们今天能闻的是二十， 吴巨奇一事。啊，这个吴巨奇，齐心论，这个齐心论里说的很清楚。啊，阿赖耶的三细相，三种，第七识、第六识这五种，与二识共同起作用。但是诸位晓得，这是有违法了，不是真实的。啊，真实的境界呢？真实境界是彼此不相道。啊，而有违法呢？正是本经里面所说的，当处出生，当处灭尽。这才是真实啊！所以诸位也是，就是从物理学上来研究，研究到最高的，一定会发现到这个真相啊！就当初出生，当初灭尽啊！更深一层来说呢，那就是即闻即幻。即幻即性啊，所以在经典里面才说啊，性因真空，真空性因。在这个境界里面，给谁来往呢？啊，可是我们世间人迷了这个真实相啊，这个真实相的境界确实有相当的深度。啊，那么这个经啊，要是乍从此地这个中间来听呢，不太容易懂。如果从前面一直听下来的，那就好多了。啊，因为有许多道理前面都说过。啊，我们凡夫迷失了真相，可以说在阴身门头错过了啊。几个人能像观世音菩萨啊，梵文文字信信称无上道啊，真正善于用耳根当中闻信的观音第一了啊。换句话说，他会听啊，他一听音声就开悟了。我们听音声迷在音声里迷而不悟，人家会听的一听就开悟，悟而不迷呀，这个不一样啊。所以学佛的人在此地要用心，我们迷在哪里，我们错在哪里啊？那个观世音菩萨的时候，他对在什么地方？所以把自己这个病根找到了啊，障碍找到了，消除了病根障碍，那我们就跟观世音菩萨没有两样了，我们也会听了。这些事情绝不是说经典里面说了，那我们没有见过这个人啊。实际上在我们中国古代高僧大德里面，像这样的人真是不在少数啊。啊，禅宗六祖这是鼎鼎大名，是我们中国人啊，一提起来哪个不晓得。六祖的耳根呢就会听，他一听就开悟了啊。所以他见五祖的时候，第一次见面给五祖说，慧能心中长生智慧。那这个话是真的，为什么呢？他见色闻声都生智慧，都长智慧，他不明白 啊智慧就是觉了 我们今天见色纹身呢都生烦恼。为什么呢？我们迷不觉，所以烦恼是从迷里面生的啊。智慧是从觉悟里面生的，他觉而不迷，他就长生智慧啊。我们今天是迷而不觉，所以长生烦恼啊，这不相同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了。